第六十集，爱心晚餐。许少卿用钥匙开门，安理站在许少卿的身后等着。从白色港湾的停车场到许少卿的家，一丝户外的冷空气都没有沾到，也基本没有走几步路。他看着自己饱经风霜沾着泥点的鞋，门开了，许少卿进屋打开了灯，安理也跟着走了进去。房间跟想象中的一样宽敞，但是却没有想象中扑面而来的豪华感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空荡。该有的倒是都有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，看起来还全都不便宜，但就是不该有的什么都没有，因此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冷清的古怪。就像安理家桌子底下隔皮的印花桌布，椅子上带几何图形的布垫，一进屋时简约铁艺鞋架上放着的那个装钥匙和硬币的纸壳盒子，当然在有钱人家里就可以转换为装着金龙鱼的鱼缸、镇风水的发财树和镶满宝石的金蝉等等。他家的装修色调也是灰不拉几的，不过现在是有很多有格调的有钱人喜欢弄成这种性冷淡风，不稀奇。稀奇的是许少卿是性冷淡风。许少卿和性冷淡听上去像是企鹅与北极熊。 你家跟我想象中的很有差距。 很好，我并不想与你的想象重合。换鞋，把你的鞋收到鞋柜里去，然后穿那双深蓝色的拖鞋。 许少卿进了屋，先去洗手间洗手，安理就在客厅里转。他看到壁阁上唯一的摆放物是一个相框，相框旁边放着一条叠得很整齐的小块白色清洁布。这块布倒是很生活，与周围的冷硬光洁格格不入。安理摸着那块毛软软的布，又看向相框里的人。一个女人坐在本市有名的广场建筑物前面照的，远景看不太清五官，但也能看出个子高挑，是个亮眼的美人。按照许少卿的说法，他母亲在高中的时候就去世了，那走了大概至少十年了。这是他吗？他想靠近些仔细瞧瞧清楚，突然他身后出现一只手拧着他的脑袋往客厅的另一边带。 别用你那个色眯眯的眼神看他，想看就看我，我俩长得差不多。 我没有。 不过许少卿这意思，这确实就是他母亲了。 去浴室好好洗洗。 安理乖乖去了浴室，许少卿就去了厨房烧了水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牛奶、一袋鸡胸肉和几颗鲜净的芦笋。一会儿安理探着身从墙壁拐角里伸出头。 我用哪个毛巾呢？ 手指。 哦。 安理的头缩回去了。许少卿先把鸡胸肉切了块扔进锅里煮，看着水沸腾了一会儿就转回去，把牛奶从纸盒里倒进杯子里放进微波炉，设定了30秒。接着他洗了颗苹果，开始给苹果削皮，削好的时候牛奶也热好了。他又烧了半壶水，把已经煮熟了的鸡胸肉块捞出来放到盘子里，再把芦笋扔进热水里焯一下，捞出摆在鸡胸肉旁边，撒上黑胡椒和粗盐。半壶水烧开了，他就拎着冲了一下切肉的刀子，然后清洗放回刀架。他把苹果盛在一个碟子里，打开微波炉取出了牛奶和鸡胸肉、芦笋一起放到餐桌上。他坐在餐桌前开始用指尖敲桌子。不一会儿安理就出来了，还是穿着他原来的一身。他没有洗头发，因为觉得弄湿衣服太麻烦又不好擦，就只洗了身子。安理看见桌子上的一人份食物一愣。 这 他第一反应是许少卿饿了，给自己准备了晚餐。不过那个食物却摆放在许少卿的座位对面。他有点不敢相信，走近了点。 这是 吃完再睡。 于是安理坐了下来， 看着这顿营养均衡的轻食，他想到了许少卿去自己家的时候自己给他吃的东西，有点惭愧。他拎着苹果梗，把那颗苹果抬到眼前，感叹道： 哦，这苹果怎么能削的就像天生没长皮一样，太厉害了。牛奶也是热的，鸡肉和蔬菜也都做好了，你怎么做得这么快？我刚就冲了一下澡。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 我刚和眼镜哥吃过了。 哦，那个深贵。 深贵。安里观察许少卿的表情，发现许少卿也抬头观察他，两个人对上眼神以后，安里就低头把注意力转向了食物。这几天他的晚饭每次都是下了嘉年华，在路上买个三明治或者烧麦，顶着风在进地铁前吃完。但今天他下了班，一口风都没有喝到，就直接来到了整洁宽敞的餐桌前，还有人给他准备好了热牛奶，放在精美盘子里的鸡胸肉、蔬菜和更加精美的手工抛光苹果，看上去新鲜又健康。 谢谢你啊。 安里夹起一块鸡肉吃了，口味很清淡，但很适合他现在这种疲惫的身体。他又喝了一口牛奶，体能就温暖地循环了起来。他吃了口苹果，口感很好，酸酸甜甜，让人高兴，比自己吃过的所有苹果都好吃。他知道许少卿这人聪明细心，做人也讲究，但是把这种善意表达给自己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。安里很感动，他很想把这种感动的情绪也反馈给许少卿。 哇，好鲜美啊，暖和。 真甜啊，这个苹果。 你看这一餐补充了营养又不会油腻还助眠，你可真细心。 操，废话这么多，不困是吧？那1208。 安里低头吃了两根芦笋，嚼得很大声。许少卿瞅了他一眼，继续摆弄他的手机了，嘴里弥漫着苹果的酸甜和芦笋的清香，安里的思绪也飘了。 许少卿谈过恋爱吗？他除了去会所找男人，有时也会和别人好好谈个恋爱吗？ 不得不说，想到两个男人谈恋爱这件事情，安里皮肤一阵古怪。但是 他长得好看，什么都会做，在外面也很有礼貌，一定很多人喜欢。他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？是他那些水平相近的朋友，还是会所那种漂亮的男孩？ 安里头一次对许少卿的感情生活产生了好奇。 你有过朋友吗？ 大概是直男习惯作祟，问许少卿这种类型的人有没有男朋友可太奇怪了，他没能说出口。 什么朋友？ 我是说应该有很多人喜欢你吧，你有没有尝试过和谁在一起吗？就是谈恋爱。 我是一个治好了的同性恋，该跟谁谈恋爱啊？男人还是女人呢？ 安里举着杯子往嘴里送牛奶的手停住，他想到了之前许少卿跟他说过的过去的事情，叹了口气。 你这个只是天生的性向，不能算病。哎，即使治了也没用，就不能和你家里人好好沟通，试着让他们接纳吗？ 没什么好说的，反正我也只想发泄。 你确实是。 这人好像确实也没有什么对感情上的需要，只有身体需要。 你不也是吗？不想要男人的感情，却想要转基因地瓜。 安里呛了一口牛奶，咳嗽着放下了杯子，猛敲胸口。 你能不能别在人家吃饭的时候突然说那个词儿？ 怎么？转基因烤地瓜，大地瓜，大地瓜，地瓜，地瓜，地瓜，地瓜，地瓜，吃都吃过多少回了，怎么还不能听了？ 你看你在外面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私下里就非得这样呢？我可在跟你好好说话呢。 那是你误会了，我这样才是在好好说话呢，你得珍惜。 好，喜欢，我就祝你多长几根。你发育着，我去睡觉了。 即使吃人家的嘴短，他也不想再离许少卿了。 你能受得住，我就长给你。 许少卿还没说完，手机响了， 他低头打开信息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阴沉，然后他把手机往桌上一递，不说话了。 怎么了？我哥来了。 啥？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